其阴其二，祭祀鬼神以求福佑，奉信鬼神的民族。古云吴人鬼，越人奇，南方之鬼也。逢星期五晚十点半，潘发光师傅与你探讨每一宗奇异档案。 到嚟第三节嘅奇异档案啦，咁啊依然有我潘发光同埋 威儿， 威儿 即食面， 即食面系啦，咁啊同大家继续拆解呢啲咁嘅奇异档案嘅，系啦，咁样啊上一 part 啦，我讲到啦，就究竟是什么来的，那个影究竟是怎样，我一路都不知道，去到三十几岁的时候就不知道做什么，天天都冲凉的啦，那天突然间剥了衫裤之后，不要想多东西，剥衫裤不要想画面，不漂亮的画面，然后呢就抹开手喎，会自己定落嚟咧，会咁样做咯，唔会嘅。我即刻突然间脑海出现翻当日呢个画面，跟住我就试做。虽然系个镜系自己彩色啊，我望住块镜嘅时候咧，咁我就将佢无疑将佢变成我嘅人嘅黑色，一隻灰色。 即系你自己谂啦。 咦？咁咪一样？ 嗯。 咁我就叮一声就记起呢件事。咁咧后来咧，我终于做了法师啦，亦都我做了咁多样嘢，但我到而好怪嘅，我自己啲嘢我唔问祖师乜滞，但系我唔知点解会知道。我解释就系、是，其实嗰个人系嗰个黑影系我嚟嘅。 系，但师傅，你嗰一刻其实你开始学法，定系已经做紧，定系 未学？ 系 就学，我十三岁学法。 系 系。 哦，即系嗰个见咗影嗰时候未学，但系嗰冲凉嗰个已经就当年学咗， 学咗，学咗噶，学咗，我十三岁学。好啦，咁样你即系嗰个点解话系我自己咧？其实因为咧嗰个人咧，关节啊、发型啊、任何嘢一次， 系 啊，即系成个人 廿几年后，你都仲系咁深刻可以。 而家都唔系廿几年啦， 即当阵时嘅廿几年之后， 当你见过呢啲嘢咧，你个脑， 我第一次哦、啊， 真系深刻噶，系 第一次， 第一次， 哪个冇人有过第一次啊？ 第一次， 我第一次真系好深刻噶，即食面， 系啊，我唔知道我未即系 未有个第一次， 系啦，未有个，始终都有第一次噶嘛，系咪先？咁咧，嗰下嘢真系，梗系历历在目啦，但系。你可以咁讲，沉咗底噶啦嘛，冇可能你会突然间冲凉，日日都冲，你冇理由嗰日会记得噶嘛？ 系啊， 系嘛？好似适逢其会要话俾你听答案咁样噶，跟住我就慢慢喐，咁咪就系咁样咯。咁啊话其实咧，我真系冇问过祖师噶，但系咧我唔知点解我一路都以。有个解释咗噶啦，个解释就系、是、我自己不是，嗰、那个系我元神嚟嘅。元神咧，你都可以话系有啲人叫魂魄嘅，有啲人叫元神。元神咧系真正见到自己元神嘅咧，元神自己元神系比自己本身肉身高大嘅。 系 啦，咁咧同埋咧，你都可以话呢、這个就系我嘅本体前世都得。 哦， 点解咧？因为佢投体落我个人嗰度出世，佢根本上我系个轨迹。我唔系吹水，我都系冇问嘅。你可以当我谬论，但系咧，我好肯定咧，我上一世咧都系修法嘅，所以我怀疑佢咧都系修法。 但系点解咁肯定呢、這个问问得噶？我 即系可以好肯定问话俾佢，因为嗰人咧都系呢、這个而家我呢个发型嘅，佢肯定系和尚嚟。 哦 ，OK， 明白。 佢嗰、那个碌直情系和尚嚟嘅，你明唔明？咁我咗就肯定，同埋咧，我一路你要记住啊！我系唔系我学法咧？唔系有人介绍或者系唔系有屋企人如目染噶， 系 我自己周围走去啲庙度，又周围睇啲善书，人哋放假咧，学校放假咧，星期六日咧，我啱啱升中一啊嘛。我走去行寺庙，人哋系打机嘅，去吓、啊、人哋系 Yalola 嘅， 大家都唔一致嘅啲嘢。嗱，我單拖一個人咧，會行上山度揾啲寺廟睇善書嘅，跟住無厘頭咧就會攆啲佛經嘅，跟住咧再行翻落山咧就會睇攆啲舊書攤啊嗰啲書咧，就睇嗰啲符咒書同埋風水術數書嘅。其他書我冇興趣睇嘅，最中意睇就係符咒書。 呢、這個真 係呢、這個你十零歲嘅時候已經係 十二歲幾十三歲， 由細到大 十二歲幾， 直情已經覺得 我十二歲開始。 即係你興趣，所以你就開始咗。 你可以話我，如果係真係冇記錯，當日見到呢個影嘅時候，當係十一歲嘅話咧， 嗰時 下一年開始我就已經周圍揾嗰啲書，自動 會唔會係因為睇咗呢個突然間叮一聲？ 唔係，跟住我咧，後來咧，我十三歲咧就去學。 嗯， 毅然走去学咧，就无厘头自己去学。咁你想知道咧，其实喺网度都揾到，喺 YouTube 都揾到我点解学嘅。有一个叫有 YouTube 有一个节目咧，有一个节目叫蓝皮书访问我嘅。 嗯， 成个故仔都喺入边，同埋喺大电波有个收音机电台。乜九七嗰度啦， 好 咁唔想讲晒啊，成个台名嗰度咧，亦都系冇画面啫，声音嘅访问咧，系两个钟头里边咧，第一集咧都系要讲翻我点解学咁样，咁其实都唔想再长讲啦呢啲嘢，咁我哋不如嗱讲啦，即成名啦。即食面咧就系、是今日第一次同我拍档啦，咁你已经要交下货噶喎。 系啊，其实所以咧今日临出门口之前咧，我都有问下阿妈佢，即我就自己真系 取下经先啊。我今日先做啊，咁犀利嘅你。 唔系，因为其实我细个已经听阿妈讲过， 即想 复习一次。 今日就复习一次，将啲比较多 detail 少少噶啦，咁再听。因为其实我本身咧都系谂住讲呢一个，咁但系咧今日我谂住啊，睇下仲有冇多啲，跟住我妈即刻，等我同你分享一下我嗰个先啦，咁样，咁佢就再复述多一次啦。咁其实话说咧，其实都好耐之前啦，咁啊廿几年前到啦，我哋嗰时咧住喺牛头角嘅，咁我应该都非常非常细个到不得了噶啦。咁咧嗰时就听阿妈讲咧，可能大概都系22年前到，咁就当时牛头角咧就有单车祸发生嘅，咁系死咗人嘅。咁呢个车祸咧，以阿妈同我讲啦，我都唔肯定啦。佢就话好似系有个车铲上咗行人路，咁所以咧，即系嗰啲行人路系有死咗啦。 佢就铲上嚟，即系有好多人喺度，跟住就撞死咗啲人。 其实好多人我就唔知啦，但肯定系人， 肯定系有人死啦。 系啦，咁跟住咧喺嗰段时间，即系后几日，就总之系。呢件事车祸发生冇几耐之后咧，咁我妈咪咧就病咗，咁病纯粹因为佢自己病啫，唔关事嘅。但系咁佢去睇医生啦，咁当时咧，佢就去九龙湾睇医生，咁由牛头角行去九龙湾嗰条路，就即嗰个事件就系嗰条路段嗰度发生啦。咁咧，当佢睇完医生翻屋企啦。咁佢咧，其實就經過真係 exactly 嗰、那個，佢就話好似大概係隔離係巴，即係總之係嗰度係有個巴士站咁樣，隔離就行人路咁樣嘅。咁佢咧就本身貼到最埋邊行翻屋企啦。咁其實同我老豆一齊嘅，咁我媽就喺出面，老豆就喺入邊啦咁樣。咁咧明明行到最貼邊噶啦嘛，咁佢就話突然間 feel 到咧有某啲嘢好大力咁樣扯佢個。嘅只脚，跟住咧就好大力，系咁扯佢开去马路度。咁咧嗱，照常你嚟讲啦，咁如果可能当我趴住佢咁行啦，咁如果可能我俾人扯咗出去，佢系会发觉噶嘛。但系当时我老豆咧 冇啊， 佢系话完全唔知道佢开始俾人扯咗出去咯， 就冇怀疑咁， 完全 feel 唔到。跟住咧。 但你媽咪嗰時已經係淨係扯到一 截， 佢有冇斜咗出嚟㗎？ 有啊，即係絕對係咧。嗱，當行人路係直咁樣啦，咁佢本身係喺呢邊行，咁已經係咧斜咗，即係呢邊係馬路，已經係話斜咗佢，已經就嚟踏出咗馬路㗎啦。 咁你阿爸同一齊行啊嘛？ 係， 但阿爸 就唔知 道。哇！ 咁係咪因為？ 阿妈有冇嬲阿爸？ 哇！ 呢啲 十万个激嬲， 唔系乜 咁样离狼离辣咁啊行？ 唔系啊，一齐啊，黐住一齐， 行到唔知咁。 就系、是、但系点解会可以直情你由呢度俾人扯到去嗰度？ 阿爸有嘢望，望咗第二啲嘢， 应该都唔关事嘅。 嗰阵时候有冇问过爸爸先？ 阿唔系先， 冇咩事。 阿妈而家有冇睇先？你阿妈？ 唔知佢有冇睇、啊？ 咁我哋冇乱，我哋冇乱讲嘢。 系啦，咁咧就系话。好大力嘅，咁佢就话咧就扯住佢右脚啦，咁啊扯脚，阿妈就用个左脚大大力咁样踏翻去左边，跟住又扯又打。 咁佢唔惊嘅咩？佢 梗系惊啦，嗱，所以咧 嗰時咧就係、是。阿 爸又唔察觉呢件事嘅，阿妈咧就话都唔知系咪嗰时俾鬼啊嘛，老豆都唔知道，即系嗱扯阿妈嘅同时，又令到老豆都唔知道。咁跟住咧，阿妈又唔敢出声，佢话唔敢讲嘢，即系好似你哋头先所讲，遇到呢啲事嘅时候， 心好惊啊！ 你边系敢去出声？其实俾我都，我谂我都系唔敢，即系我一来我系唔系敢唔敢讲出，因为我惊嗰个嘢喺度，你讲出嚟，俾佢知道我讲出嚟，咁啊。我更加覺得， 但系如果一路失控落去，一路拉走咗成个人，你唔讲唔拉啊？喂喂喂，我走啊！点啊？ 我呢个思考唔到嗌唔嗌咯？ 嗰时一定嗌啊！一路俾人拉后边，阿爸喺阿爸喺前边，喂喂喂，咁样吞头咁样， 上得太多啦。 系啦，咁总之佢嗰时即系所谓啦，你都方寸大乱，已经唔敢出声，亦都可能哑口无言啦。嗰时系啦，咁佢就话咧，佢个真系就好惊。系咁俾人扯，跟住争啲咧已经扯到出马路噶啦，系啦，咁跟住佢就咧话心里面咧就念住一个咒语，即系唔系咒语， 通常都系阿弥陀佛嗰啲嘢， 系啦，就是、念南无阿弥陀佛 嗰啲啦。 咁佢咧就话不断念，咁啊慢慢开始念，即系佢话念咗好耐啊，又唔知道。即系总之一路行掹掹到就话唔知咩过埋天桥啊，过埋对面咧， 总之阿爸去咗边， 念唔系一齐行嘅，但系阿爸完全唔发觉掹啊， 掹嗱咁好大力，咁佢尽量压抑咁嘅尽量咁。 阿妈跟住我问阿妈，我话假如如果 好惊 嘅，系啊，佢话我话吓咁如果佢其实。我问边个大力啲，即系阿妈话系凭住佢自己个力， 斗力咯， 系佢都系同我讲话斗力。咁咧，跟住我就吓，咁会唔会真系掹咗出去啊？斗力边个？佢话如果老豆唔喺佢隔篱咧，应该就真系掹咗出去啊，因为可能佢即系老豆一齐，咁但系。因为老豆都行紧，但系佢自己唔知道，完全系毫无意识咯。 俾嘢迷晒噶啦！ 我谂应该系真系咁样样啦。咁跟住之后咧，就系念南无阿弥陀佛。啱啱话念咗好耐，慢慢咧个力就开始减，即系开始就冇个力。跟住咧念到某一个位咧，突然间阿妈话卜一声，跟住个人挤一挤，摇一摇啦， 即系窒一窒啦， 系啊，窒一窒。跟住即系嗰刻咧，老豆先问佢做咩事啊？咁，即系其实。之前發生由掹開始咧，老豆係真係完全唔知道，但係卜一卜聲，即係一卜一卜掹一陣一陣走一走。 嗱，呢個卜卜聲其實係冇聲噶，即係呢個係一個畫面嚟嘅啫。嗱，其實佢意思咧，佢意思想話突然間有一個咁樣嘅反應啦，咁錯哇，咁 錯錯， 跟住阿爸做咩啊？你 知啦， 即係咁嘅啫嚇。 但係你 師傅好嘢，我真係以為有卜一聲。 係啊，解咗先啊。佢描述係卜一聲，阿媽嘅描述。 阿媽真係話卜一聲喎。 係佢覺得係卜一聲。其实阿爸唔会有卜一声啊， 系啦，跟住就系话阿妈就话卜一声，窒一窒，跟住之后咧，阿爸先发觉你做咩事啊？但系由俾人掹嗰刻咧，系完全唔知道，即系完全佢都冇问佢发生过咩事，即系其实根本嗰刻完全系斜咗，都完全唔知咯，系直到念完经啦之后， 系咪窒一窒之后就冇事啦？系咪啊？ 系啊，系 啊，咁啊可以注解啦， 系啊， 系啊，我咁啊解少少啦，呢样嘢咧就系其实咧系。类似咧鬼上身啦， 吓、啊！但系阿妈系有意识 嘅，系有意识嘅。嗱、啊，佢未上晒咩？有几种嘅、啊、呢种咧就我哋称之为咧，其实都系叫做上紧身啦。 同埋咧，阿妈话嗰时系咪因为佢病紧，所以特别容易？ 你可以话唔系鬼嘅，你阴神都得嘅。嗱、啊，鬼同神咧，我哋都叫神灵或者鬼灵，所以都系叫灵界啊。所以咧，我哋冇分佢鬼灵神啦。所以有时一对嘢讲嘅鬼神之说咁样，就唔会要掹开嘅、 嗯。 我哋唔好理佢系鬼定神先啦，都系灵界冇。好啦，佢系俾灵界上身。 系 灵界就包括有神或者鬼、阴神。或者是天神定系鬼，我哋未知道，冇 check 过。但系呢种反应咧，就是、正正系我哋嗱，唔好误会我哋俾嘢上身啦，我哋要求上身嘅咋。我系你知道识我嘅话，就知道我系请神上身做嘢嘅人啦。OK，、一模一样。我哋要放俾个我哋叫童啦、啊，有啲人叫标童或者请童啊。OK。我哋神叫施工啊，一个咁注解完啦。施工上身嘅时候，放松个人由佢控制，咁佢力好大，力好大，大过你平时嘅力又可以随时啊。你放俾佢嘅时候咧，佢一锤或者打出个磅数，有可能系大过你平时打出嚟嘅。咁佢拉住你脚嗱，如果系我弟子或者有学法嗰啲人咧，或者明白我讲咩？ 嗰啲所有動作，你如果係全程係個投入，同埋係放鬆咗，係佢全程入咗你身嘅時候咧，你都仲尚存一點意識噶。呢個叫醒同，我哋叫，仲係有啲所謂你講嘅你阿媽清醒啦。 係。 咁咧，其實佢係模糊之中嘅清醒啊，有模糊嘅清醒啊。 但係佢都仲會識得念。 識噶，有模糊嘅清醒啊，即係有啲朦嘅清醒。 嗯。 啊、即我叫上傳，我當你有 30% 清醒 ，OK？ 係， 嗯， 係啦。咁你做個知覺，你識做你嘅嘢嘅，你控唔控制係你嘅事啊。如果我哋個施工好大力嘅，我呢派係醒同啊，我唔知道人哋啊，人哋有啲話佢迷同佢嘅事啊。總之我係啊，我哋醒同咧就係、是、咁樣上身咧，咁佢喐喐。佢喐咧冇任何动作，跳仙女跳舞又好，打功夫又好，咩同有咩同？你啲手脚咧系佢扯噶， 嗯 嗯， 力度系佢控制噶，佢可以控制你咁，可以控制你咁。 即系其实嗰一刻嗰样嘢， 佢系控制 嗰个位。 你佢反应大啲呢度或者佢扯佢，但系实际上咧佢全身都嚟紧，佢由脚上啊嘛， 嗯， 佢个系阴啊，佢由脚上。 哦 ，OK， 个脚佢系控制佢脚先。先到佢走嘅本来，但系佢行到某个位，唔知道遇到乜嘢走，一走佢就会搏。我叫佢搏咧，系阿妈个描述嚟嘅啫，佢阿妈嘅描述，唔系我妈啊，佢阿妈个描述嚟嘅啫。个搏一下咧，就即系话我头先啱啱描述都系用搏啦。嗱，搏一下咧，就系嗰下叮一声，戳几下，嗰下就出咗嚟啦。唔是因为挫几下出出嚟，是出嚟嗰时候就是要咁样出嚟。 哦、oh. ，OK， 证明是上咗身。 即总之，无论任何上咗身要出嚟，就一定是 未必我哋唔睇嘅，因为我哋系我叫，我就系请施工嚟，请施工走，未必有时都会啊，有时都会挫整几下嘅，咁有时冇嘅。 但整个下系真系自己 feel 到。 你 feel 到， 唔系咁走喺嗰个都真系会 feel 到嘅。 你一样，你有个能， 即系你大家， 你有个能量落咗你身度，但我哋冇讲话系灵界定咩？你一道嘢落喺个身度咧，系有啲唔同嘅。或者你阿妈当时唔识分啊，都仲系自己以为。咁咧到佢走嘅时咧，佢好明显分到，因为你成个人醒晒噶。 嗯， 之后佢醒晒，证明头先原来头先系蒙噶个人。呢下先叫醒啊！咩叫蒙啊？即系半梦半醒之间，原来系有啲朦胧噶，系同埋个脑系白噶。咩叫脑白咧？谂嘢好迟缓，同埋听嘢好迟钝嘅，未必听到嘅。 嗯， 系啊，佢有啲恍，所谓精神有啲恍惚。 咁但系关唔关嗰时个车？佢就话系真系脑筋嗰个位先至有呢一个俾人掹走出去。即系咪因为有人喺嗰度死过，佢想揾替身嗰啲咧？ 系咪唔知就周街都有灵界噶啦？咁就算系咪系咪嗰度咧？系咪新鲜热辣啊？意思当 佢话几日到嘅 啫。咁、啊、会唔会咧？系咪咁大能力即刻上人身咧？就有啲未必。 就系、是、所以会唔会系佢未够道行，净系可能就系可以喺个脚度扯一扯，而可能如果佢系有道行高啦，咁就。 我可以咁讲啦，上身就唔使有啲人话会要讲话要死几耐啊，我觉得唔使嘅，系讲唔又唔系讲道行啦，我觉得系咁啱遇着刚刚，你可以叫做电光火石之间，从咁佢走唔到，有啲咧我处理有啲个案咧系从一声就入咗去咧。那個本身個人是不知道的，他入了後來他性格大變或者做了很多樣東西不同了、 嗯、 的時候呢，他其實呢你我找到我問的時候呢，跟那個交談的時候呢查他呢，其實那個靈界呢都不想入去的、 嗯、 其實就真的電光火石 之間，即不想大家無緣無故走過撞撞撞撞撞撞撞撞撞 即系叫做有缘千里能相会咁样，咁佢相会咗，一拍即合，入咗入去之后咧，佢自己想出，佢原来自己唔知点样搵， 所以可能佢就走咯，所以佢又走，你阿妈又可能呢边大家斗扯咯， 系啊，咁佢走唔到咧， 即系大家黐埋咗， 你可以咁讲， 即系可能 如果走唔到嘅话咧，好大镬，佢咧就会影响佢，佢就会搞佢。变声啊，或者做任何嘢啊，又或者要等有啲人咧认知到咩事啊， 即系去帮 佢，因为佢离开唔到话，或者唔系变声啦，一路病啊，一翻屋企慢慢入夜高烧啊，语无伦次啊，一病不起啊，唔食嘢唔饮水啊，就要 唔係佢想搞，係佢都出唔到嘛。 即係話俾人知我喺呢度，你快啲幫 我。係啊，你揾到有識之士幫佢，死啦！你揾埋多嗰啲唔知咩嚟嘅咁樣，整極都唔醒咁樣，十字路口燒完嘢都係咁，即死啦。咁咯，咁啊睇下揾到咩人去做咩嘢咯。咁我哋睇醫生一樣啦。婦科唔好諗住睇牙醫啊，睇牙醫無端端去睇咗婦科咁啊，睇錯曬。師傅兩個字咧，好多人咧都以誤解咗，師傅就咩都識，以為。喂，你睇佢边科师傅先得噶？泥水师傅嚟噶嘛？嗰个你叫师傅嘅，即系物泥水啊嘛。豆木师傅，豆木师傅呢个啲神翁师傅嘛？你驱邪玩，你唔好走去揾风水师傅啦。驱邪你啊睇风水，你可以揾风水师啫。你驱邪，你走去揾风水师，风水师冇学过法科，咁点驱邪咧？ 有啲人咧话，如果假如遇到咁情况。讲粗口可唔可以？ 啊，有人好多人都话系得噶， 系咪啊？ 系啊，但系我又如果我话俾你听，我由细到大都好惊鬼，同埋好怕黑嘅，同埋好怕静，一定开晒啲灯，开晒啲电视啊咁样啊，一个人都瞓唔到啊，惊到。唔系喎，而家 咁啊， 啊意思即系话咧系我未学法之前系咁样，但学咗法之后咧，唔知系莫名嘅信心啊，定系咩？因为我哋嗰家有句说话咧，佢叫心雄胆。自动呢我后有机会讲我都讲过嘅，不过有机会再讲嘅第日先啦。我系遇到灵体咧，系挑我机嘅时候咧，当日佢入我梦挑我机，七孔流血爆出嚟嘅时候咧，我竟然系唔惊，佢个头慢慢酸埋嚟啊！边 个七孔流血爆出？ 即系个灵界女鬼啦，梗系个头啦。即系话个头如果咁样直酸埋嚟，个画面，即系你第一新眼啊！O、okay, K， 你第一睁眼，嘣个头咁近，即系又咁远接住咁埋嚟，你系好惊啊嘛，应该系咪啊？点知咧，我竟然系着火啊，弹起身，全身着兴啊，好嬲啊！突然间，跟住咧， 嬲啫，嬲啫，唔系着火， 即系唔系真系着火， 即系个冰一声，唔系嘭一声定焗一声， 系啦，即系嗰啲唔系真嚟嘅。咁啊，即刻冲出去咧迎战佢，但系咧事后咧，我出到去个厅度咧见佢唔到嘅时候咧，佢隔住有长支隔同我咩话？呢、這个古仔我讲过噶啦，不过你有记得就咩？哇！跟住咧我就开始惊啦。跟住就开翻灯啊，先装香。嗰下点解会唔惊嘅咧？即系后来算到点解会惊咧？谂翻起个哇，点解人去留空间都冇人嘅？但系佢头先明明涌埋嚟噶，但系嗰下点解自己唔惊？而家慢慢静落嚟会惊，冇咗先惊。 系啊， 仲有咩事咧？就系、是、我哋嗰、那个。个法门咧就系个心雄胆壮，个师公已经到咗我身咧，系即刻迎战佢控制我就跑出去，就咁简单啫。 哦，都系啊，即系如果真系见到嗰下咧，你唔系好惊，反而系之后慢慢谂翻咧，你先会慢慢好惊、好惊、好惊。 嗯，咁啊即刻开灯啦，嗰下就咁样咯。系啊，即系你话都几近噶啦。嗱咁啊，嗱既然咁样啦，我哋咦过晒钟嗰只系嘛？我话中国呢 part 继续落啦，好嘛？就系咁啦，系嘛？系嘛？系咪就系仲有呢 part 噶？咪仲有 part 噶嘛？系嘛？系啦，我哋广告都你觉得我同无人讲嘢，你哋唔系有人噶，系你真系咁奇异咩？见 唔见到啊？ 你见到真系有呢 part 噶？嗱，有呢 part 咧就啊，我哋就唯有同老细讲声啦，那个客户时间暂时唔好出住啦，我哋唯有做埋佢啦，系嘛？